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铁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呢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也让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原来也充满了如此离奇的经历。节目一开始呢是李丽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感谢您让我有个完整的家。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爱人老张在我50岁生日时送了我一份大礼，这份大礼沉重的让我抱不起放不下。他的体检提示血色素偏低，医生建议复查，在我生日那天复查诊断结果是白血病。拿着复查报告我懵了，眼泪无法止住，脑中是一片空白，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我家的天塌了，我幻想着这一定是误诊，是一场虚惊。我决定换一家医院重新检查，凌晨就赶到人民医院排队挂号，恰好刘代红医生出专家门诊，我便从此与他相识。第二天在诊室，我一见到刘大夫，心中马上就有了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他诊断后肯定地说是白血病，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的最佳时间是2个月内。刘大夫看我情绪不太好，又单独和我谈了话，教我患者和家属该如何调整心态，怎样正确面对疾病，积极治疗。这一番话让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并决定陪老张战胜疾病，就在人民医院治疗。在这2个月当中，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寻找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筹集骨髓移植及后期康复需要的近100万资金，全面体检。在为寻找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时，我碰到了难题。老张的兄弟突然之间全部消失了，电话不接，登门不开。如果去中华骨髓库寻找，时间又来不及了。在绝望当中，我又来找刘代红医生。刘大夫听完我的哭诉后告诉我，人民医院可以做单体移植，可以用儿子的。我和他谈谈，儿子正在读大学。听完刘大夫的话，儿子说，刘大夫您放心，别说这是我爸，就是碰到陌生人需要我捐献骨髓，我也会去救他。儿子的配型很成功，老张身体评估报告基本正常，在老张明确诊断48天之后，他入住了人民医院的无菌层流室。老张不爱说话，不爱麻烦别人，不管是在无菌层流室还是在病房，每一次巡诊查房时，刘大夫都会给他带来鼓励和信心。在移植手术前一天，老张突发高烧40度，我心急如焚。在王玉医生、张申医生的共同努力下，老张在无菌层流层度过了危险期，转入移植病房继续治疗。移植后的病人免疫力非常低，甚至不及新生的婴儿。老张不幸患了肺炎，高烧不退，这会引起脏器衰竭，必须尽快控制高烧。有一种消炎药对这种肺炎十分有效，但属于自费范围。用药前，刘代红医生特意找我征求意见。用药之后，老张很快退烧了，病情也有所好转。有一回刘大夫要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需要离开医院几天，恰好老张这个时候出现了急性移植抗宿主病，刘大夫特 特意叮嘱我说，放心吧，我也会时刻关注着我的病人的。后来我才知道，血研所的医生外出开会都会打电话询问自己所管病人的情况。老张有一段时间脾气非常暴躁，会莫名其妙的吵闹，对医生、护士、家人都如此，甚至到了不配合治疗的地步。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搬救兵找刘大夫。也怪，只要刘大夫一到病房，轻轻问一两句，老张立刻会平静下来。其他的医生护士也不介意老张的无礼。老张移植后出现了肺炎、出血性膀胱炎，还有巨细胞病毒血症、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等并发症。经过血研所医生们的精心治疗，护士们的精心护理，老张的情况有了逐渐好转，可以出院了。而此时的老张却有一些舍不得了。刘大夫留了电话，说有事儿随时和我联系。老张出院后不久的一天，深夜里头晕发烧，我在忐忑不安中给刘大夫打了电话。刘大夫马上说立刻到急诊科输液，到后再给我打电话。到了人民医院急诊科，老张已经烧到40度，迷迷糊糊的了。刘大夫指导急诊医生给老张把液输上，两小时后体温降了下来。期间刘大夫还打电话问老张的体温。我们在惊吓焦虑中度过了一夜，刘医生也一夜没有休息。出院之后，老张要注射几个疗程的抗复发针剂，我想在家给老张注射，血研所的护士马上手把手的教我。目前老张移植后已经5年多了，在这5年中，刘大夫和血研所的医生在帮助老张一次次度过感染关、排异关，一次次化险为夷。几年相处，我深深的感到刘代红大夫对每一个病人都十分的尊重和关爱。我的家人和亲友都为刘大夫的职业操守、敬业精神和精湛的医术所感佩。患白血病是不幸的，但有幸的是我们遇到了刘代红医生和人民医院血研所这个优秀的医护团队。在老张移植手术后的第3个西方感恩节，我难以抑制感恩之情，给刘大夫发了一条短信。短信说，今天是西方的感恩节，借此节日吧，感谢我们家的大恩人刘医生，感谢您让我年迈的公婆重新享受到儿子的孝爱，感谢您让我重新享受到丈夫的关爱，感谢您让我的儿子重新享受到父亲的慈爱，更感谢您让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谢谢您，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您的恩德我们全家将终身不忘。刘医生很快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严重了，职责所在而已，真心愿你们全家安康。几年过去了，这条短信至今我依然收藏在我的手机里。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很多人通过微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位网友叫小景深深就说，在半百生日之际，自己得到的大礼竟然是老公得了白血病，风雨人生，际遇难料，但就在家里的天塌了之时，他得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大夫的倾力援助。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惊险的生命故事，让大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感恩。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呢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他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病人以及病人家属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对待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态度又是如此的让我们感动。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天坛医院邝远珍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苏醒之后的重生。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白白胖胖的明明，平时看着跟小伙伴们没什么不同，可是一犯羊角风便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两眼上翻，大小便失禁，昏死过去。小的时候他个把月抽一次，后来发展到几天一次，再后来一天几次。更可怕的是疾病频繁发作，导致他大脑缺氧严重，记忆力下降，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他时常埋怨父母不该生他，为什么妞妞那么聪明漂亮，啥病都没有，俺咋这么倒霉呢？这种日子要撑到啥时候啊？偶然听说北京有家医院的脑科很有名，明明的爹妈便揣着一线希望，从山东老家带着孩子住进了天坛医院。在医生办公室，神经外科专家张主任指着插在灯箱上明明的脑核磁片说，核磁片显示左侧大脑皮层功能区没有显像，而右侧显像很好，说明左侧大脑发育不好，神经组织受到伤害。而目前可以选用的治疗方法有两种，一种呢是大脑半球切除，可以使癫痫不再发作，但可能招致偏瘫、失语、性格改变，甚至渐渐变成呆傻。啊！明明的妈妈瞪大了眼睛。另一种是给明明做个手术，医学上叫做唤醒麻醉，就是开颅之后需要把明明从麻醉中叫醒，然后医生用一种刺激仪做大脑皮质功能区定位，通过明明回答问题找出正常神经和病灶的边界，以便准确切除，最大限度的保护大脑神经。听着病情分析，明明的父母紧张而忧郁的脸上渐渐显露出笑容。这种手术方法虽好，但是难度大，尤其是麻醉这个环节是成败的关键。参加讨论的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陈新忠刚一开口，明明父母的眼神突然变得暗淡下来。国外啊，一般把唤醒手术的下限年龄定在15岁，这个时期儿童的生理发育接近成人，有一定的承受力，能够配合医生完成指令性活动，比如唤醒后要保持一种体位不动，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正常人睡眠中可以通过反复翻身来消除疲劳，而手术中就不行。明明还小，能不能配合手术实在不好预料啊。明明的爸爸担心地问，这可是开脑袋呀，疼还是不疼？孩子能承受吗？我们已经有上百例的手术经验了，可以保证不疼。手术中需要清醒的时候再把他唤醒，皮层监测一会儿，再让他睡一会儿，这样既不妨碍手术，也可以消除手术中恐怖的记忆，避免以后因为小的刺激再次诱发癫痫。手术和麻醉方案就是这样，你们同意吗？听完专家的介绍，明明的父母虽然点了头，在术前知情通知书上歪歪扭扭的签上了同意两个字，但他们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打着鼓。为了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节省开支，医护人员从速做好了术前的一切检查准备。麻醉科陈医生时常来查房看望明明，跟他聊天，帮他消除手术的恐惧感，还特意给明明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不久前呢，有一个叔叔得了和你同样的病，手术也是采用唤醒麻醉技术。当把他从手术中叫醒的时候，我们俩就开始一问一答。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呀，现在我们做什么呀，这位叔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做了准确回答。但是啊，还没等我们的问题问完呢，这位叔叔就打断了我们的话，说别急，我先给你出道脑筋急转弯吧。我就说好呀。这位叔叔说，你猜黑人为什么爱吃白巧克力呢？讲到这儿，陈医生笑眯眯的卖着关子让明明猜，明明想了想没有回答，然后又摇了摇头。嘿，其实啊，我们都没猜出来。陈医生笑了一下，只听得那位叔叔得意的笑着说，你比我还笨呢，怕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呗。明明啊， 我们手术室里的叔叔阿姨都被逗笑了。你说那个叔叔是不是很勇敢？你勇敢吗？勇敢。明明爽快地回答。那好，以后啊，我就叫你小伙子了。看着医生和儿子有说有笑，明明的父母露出了感动的笑容。七点半左右，明明被推进手术室。三台微量注射泵把经过精准计算的三种药缓缓地注入明明的血管内。白色的镇静药宛若母亲的乳汁，安抚着明明渐渐地睡去了。监视仪上跳动着心电旋律，血氧饱和度的波纹后浪推着前浪，稳稳地站在100%的峰值。生命体征正常，继续下一步。麻醉师像指挥官一样发出了指令。导尿、体位、动静脉穿刺、头皮消毒、上头架、切皮、钻颅骨、剪开脑硬膜。顷刻间，呈现在眼前的是无数条弯弯曲曲的动脉，这些形似蚯蚓的血管就是人脑神经细胞新陈代谢的物质通道。他在给大脑供应新鲜氧气和养料的同时，又将脑细胞的代谢物带走。一道道的脑沟、脑回，就是人类智慧的发源地，是人类生命的中枢。可想而知，不足一两重的手术刀，此刻该有千斤重啊！降低血氧浓度，唤醒病人。5分钟、10分钟。13分钟之后，明明慢慢的从麻醉中醒过来，他的小手被一只宽厚的大手攥住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了陈医生慈祥的笑容。此刻，电生理监测仪像探雷器一样，在大脑皮质上一毫米一毫米的轻轻的移动着，刺激着电流在一毫安一毫安的递增着。明明，脸麻不麻？胳膊有没有知觉？不麻，有感觉。突然，明明的上肢出现了抽动。暂停手术，快！4度冰盐水冷敷大脑皮质。经验丰富的陈医生额头冒出汗珠。他明白，如果刺激电流再增加一毫安，就有可能诱发癫痫发作。那样的话，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不好，嘴角出现了颤抖，面部肌肉也抽动了。再给冰盐水，加深麻醉。让他再休息一会儿。不大一会儿，明明又回到了甜美的睡梦中。此刻手术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有节律的滴滴声。就这样反反复复，一个小时之后，明明的大脑功能区的范围被锁定。陈医生用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分别对运动功能区和语言功能区进行了标记。神经外科的专家在显微镜下沿着皮质功能区的最近边缘切除了病灶。这时明明再一次被唤醒。来，抬抬左腿，再攥攥我的手。明明按照医生的要求认真地坐着，胳膊和腿活动自如。好极了，没问题。缝合硬脑膜，关颅。7个小时之后，手术顺利结束了。按照常规，脑外科手术还有3到5天的脑水肿期，也就是危险期。假如能够平安度过，没有感染，就说明大功告成。术后2天，明明一直在昏睡当中，护士们也为他捏了一把汗。3天，明明从沉睡中醒了过来，就听到医生的指令：伸出左手，伸出右手，使劲攥住我的手。不错。左右手肌力正常，抬左腿20厘米、30厘米，再抬高点。好，现在啊，压住你的腿，使劲往上抬。很好，肌力也不错。术后5天，明明就在病房里打着手机，有说有笑。小伙子呀，给谁打电话呢？这么高兴？麻醉科的陈医生来了，给姥姥、姥爷还有小朋友，和他们说什么呀？俺说俺的病可好了，就能回家了。还记得手术中的事儿吗？记得叫俺醒了，别的都不记得了。现在睡觉还做梦吗？有时候梦到和同学一块玩。有没有记得手术中的事儿啊？ 没有。 此刻，悬在医生心头那块沉甸甸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明明就要出院了，他和父母早早的来到手术室门口和医护人员告别。 谢谢专家，有空到俺家去玩，俺们走了。 所有的感激都融在了泪光里。这篇惊心动魄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淡淡花香说，癫痫少年在天坛医院重获新生，是神经科的大夫们用他们精湛的技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许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去除患者身体疾病的同时，还能温暖他们那颗受伤的心灵，使患者摆脱心理上的阴影，走向光明。天坛老人也说，谁说当今医患之间水火不容？苏醒后的重生这篇文章为我们讲述了医患间亲人般的相互信任和尊重。一个孩子在开颅手术中被叫唤醒，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恐怖的事情，是医生的信心、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赢得了患者的高度重视和配合。术中麻醉唤醒时的对话是医患之间心与心的交流。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感动，而且觉得如此惊险，医生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大。不知道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自己的感触是如何呢？是不是对医生和护士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发现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彷徨，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重要，自己衡量。健康是福，健康是福，健康是你生命的基础。健康是福，健康是福，健康是人类。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住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